方哈，结婚的时候哈， 哎 啊，聘礼，然后这个嫁妆，很多都会有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就是蚕丝被。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紫罗兰家纺的。这个品牌有多少年了？ 有20年的一个历史， 二十年历史的啊，也是在市场上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家纺品牌啊。 哎、 那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蚕丝被的规格是多少？价钱是多少？好不好？ 是2米×2.3米，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度呢是2.3米，宽度呢是2米， 2米。 然后在市场的价格呢，我们都有一些专柜呀、或者是一些门店，是1380元。 市场上1380元，那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今天我们是不足1000元，让大家把这一床的双人被带回家，999元。 999元。里边的蚕丝含量，桑蚕丝的含量有多少？ 100%桑蚕丝， 100%桑蚕丝。 对， 嗯， 而且这个面呢，采用的是100%的棉质，啊，透气、吸湿、排汗都非常好，夏天呢也适合您去盖。 100%桑蚕丝量有多大？ 有这个1公斤，也就是 1公斤的桑蚕丝， 对，2斤的桑蚕丝， 足足的1公斤的桑蚕丝。 是的， 好，只要999元。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紫罗兰家纺的桑蚕丝的蚕丝被哈、里边是足足的1公斤的桑蚕丝啊， 是的， 2米×2.3米的。我说这桑蚕丝，蚕丝被它有历史了，而且一直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名贵的一个东西， 而且你想想看，这个一天你至少有8到10个小时是要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不管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睡个午觉，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桑蚕丝当中有氨基酸，有这个胶原蛋白，有这个睡眠因子，就像睡美容觉一样。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为什么说要提倡盖桑蚕丝的被子？ 为什么说？ 因为很多的这个妈妈阿姨现在盖的都是什么棉被，她觉得棉比较厚实， 对， 比较好。但是一斤丝顶于是3斤棉， 一斤丝3斤棉， 对，它既能起到这个透气吸湿排汗，而且它又是比较轻巧，而且它到了冬天呢，这个保暖性也好，夏天呢特别的凉快，为啥呢？就是透气性好， 透气， 而且这个棉被的话，2-3年以后你就得拆，里面板结了你就得扔，或者是怕生虫子你就得晒，但是桑蚕丝不会，因为第一点它有这个抗菌的一个作用，包括抗螨，你不用去晒，不用放这个樟脑丸收藏。第二点就是你不用怕这个经常会有一些板结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吸湿透气排汗性非常好，所以 不会打团， 不会打团， 对。 一床这个桑蚕丝的被子，你至少能用10年到15年的一个时间，不用像棉被的时候，你还得去反复拆了，特别麻烦。 对，其实说到这个蚕丝啊，我们知道蚕宝宝哈、它就是在化茧的过程当中，它一共是吐出2根，它是2根的这么一个丝质的一个 并行的， 并行的， 对。 然后它把自己这个做成一个茧啊，放在里边去化茧成蝶哈、这么一个过程。你想一想。蚕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动物哈、它吐出这个丝，把自己放在里边，这个蚕它就具有刚才郑先生说的防螨抗菌这么一个效果。 对， 因为虫子在里边，它不会让外界的细菌进来，所以它本身这个蚕丝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东西，要不怎么叫做纤维皇后哈？ 是。 如果说您去过南方去旅游也好，或者去南方出差去玩过也好，在南方经常你会看到卖蚕丝的地方哈。 对， 真正的蚕丝真的不便宜，门面上就是卖1380元， 对，没有任何的折扣，因为到了这个夏季了，正好是我们的销售旺季，有可能说还会这个涨价。 盖蚕丝被的时候哈， 对， 晚上你想特别热，您必须开空调，开着空调您就容易得空调病啊。 对， 你盖着大棉被特别热怎么办？这会儿蚕丝被是最好的选择。 是 啊，那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只要 999元啊。 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买这么一床蚕丝被送给自己的父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了，如果您本身您盖了多少年大棉被了哈，您想换一换蚕丝被，又不知道怎么去买到真的，怎么不买到假的啊，那你就相信我们北广购物。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跟购物平台，我们的产品一定是有保证的。以便宜的价格999元买到市场价值1380元的紫罗兰家纺的这个桑蚕丝的蚕丝被，2米×2.3米，2.3米啊，这么一个蚕丝被拿回家是不错的选择。再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郑先生，我还听说一点啊，我得跟你求证一下，说这个蚕丝被它可以预防这个风湿病啊，说它这里边含有一种叫做亲水侧边氨基酸， 你刚才不说有18种氨基酸吗？ 对，它不光是这个防风湿病的一个氨基酸，还有就是补充睡眠的氨基酸，还有就是补充我们所说人体的一个胶原蛋白的氨基酸 啊。哎，它是多种氨基酸合在一起， 十八种 哈。 对， 我为什么听说这个亲水侧边氨基酸这个物质很有用处呢？就是这个蚕宝宝啊，把自己包在里边的时候，你想它里边必须保持一个干燥的一个状态， 是的， 不然它待在里边多难受啊。 哎， 所以它这个亲水侧边氨基酸就可以把里边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保持里边的干燥。你想蚕丝什么地方产的？南方产的比较多。南方什么季节？ 梅雨 阴雨季节，梅雨季节特别多，所以它湿气特别大。那怎么样保持里边不湿干燥？这个亲水侧边氨基酸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盖起来的时候就吸湿透气排汗蓬松。 哎， 所以说这个主持人可能跟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妈妈阿姨或者叔叔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盖棉被睡一宿觉之后 一身汗， 一身汗， 真是一身汗， 特被子特别沉。 对， 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会踢被子，还有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或者夏天的时候你开空调啊，或者是这个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受冷啊感冒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像一个蚕宝宝一样，你盖着蚕丝被，里面呢是干燥的，外面呢它还能够抵御一定的这个冷空气或者是热空气的侵袭，这个时候其实无疑是最健康的。 要不怎么然我们把这个中国古代的咱们老祖宗这个智慧啊，都形成了一条丝绸之路啊。 对， 丝绸之路在咱们再说也特别有意思。说个题外话， 哎， 这个丝绸之路其实这个名称啊，不是咱们中国人给定的。 嗯， 这个丝绸之路是在，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1970年或1960年左右，是德国人把我们这一条进来定义成丝绸之路哈。就是丝绸这个东西，桑蚕丝做成这个丝绸，真的是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太大了。这个东西真是太棒了。很多外国人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老总有这么一个智慧啊，所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那会儿我们是丝绸出去，换的可都是金银回来，啊， 真金白银回来 、 啊， 所以说你想这个丝绸是多么多么的名贵。那会儿我们的经济真的非常好，靠的主要就是这个蚕丝。 而且现在呢，很多的人啊，高端人士啊，包括一些孝顺的儿女，为什么都买蚕丝被？它有一定的好处。你说说你们家的那个棉被啊，又这个又沉，然后又得晒，然后你还要去这个杀菌，最主要的是过两年之后 除螨 啊，除螨板结了之后，你还得重新来这个给它这个拆了之后再装。但是现在呢，一条蚕丝被用10到15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为什么最早听那个街边老喊那弹棉花的那个当当当弹棉花，就是那个棉。时间使用长，你板结了，你需要弹，梆梆梆弹， 细菌还多， 弹软了之后再把它重新扎，然后再做成被，而且棉被必须晒，像刚才你说必须晒，因为人体是要排汗的，排汗就会有湿气，很多的湿气就会聚集在这个棉被里边，所以你老觉得时间长了，这棉被怎么老潮乎乎的， 而且还越盖越沉， 越盖越沉，所以你必须晒。但是蚕丝被就不用啊，我们说它里边的亲水侧边氨基酸就是把湿气完全排出去啊，保持里边的干燥。好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选就是紫罗兰家纺的这个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一定是桑蚕丝， 对，100%桑蚕丝，而且呢，我们是这个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里边一共是整整1公斤的桑蚕丝， 对，100%桑蚕丝。 这个规格是2米乘 2米3， 两米三就是一个双人被， 是 没有问题啊。紫罗兰家纺20年的品牌， 20年品牌，而且是产自中国南通中国纺织基地，而且是这个蚕丝被的著名品牌， 啊。市场价值是1380元，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只要999元啊。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觉得您家那大棉被盖着特别沉啊，或者您想在夏天怎么能够得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啊，睡得更好。那就换一床被子啊，用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紫罗兰家纺的蚕丝被。再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一个人的睡眠质量如何，真的是决定一个人一天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 对， 而且你想，人一辈子啊，我们说就拿咱北京来说哈，北京的这个预期寿命可能是80岁左右，每天可能要超过8个小时，你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那你想，基本上占据人的1/3的 寿命的时间， 天天得睡觉，但有的时候可能其他的用品你就用的不是那么勤、 嗯、 但天天要用的东西你说你能不选择好的吗、 嗯、 再一个就是你要考虑到经济的一个效益，你说你买一个棉被现在也得个四五百五六百块钱，而且你三年拆一次花个千八百块钱的，三年再拆一次，但是今天这个蚕丝被咱们能用十到十五年的一个时间、 嗯、 而且质量又好，品质又高，而且又能给你这个促进睡眠，多好啊、 哎、用不了三年拆一次，那棉被三个月你就得清一次 太麻烦了， 三个月你就得晒一次啊、 嗯、 还有一点哈、啊，我们说着凉感冒，专家研究指出啊，就是着凉啊，人着凉啊，90%以上都是在睡眠的时候发生的，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的毛孔是慢慢开始张开的、 嗯、 然后温度越降越低的时候毛孔张开，你很容易这个冷空气的因子呢钻到你的体内， 对， 这个时候其实蚕丝被就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一个作用，既给你这个促进睡眠，又有氨基酸补充你的人体需要、 嗯、 同时呢还给你起了个保护膜。 对，我传统的棉被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毛孔张开之后人需要排汗、 啊、 需要排热，这个棉被啊，它是你看什么时候用棉被，咱们记得特别，我印象特别清楚，小时候啊卖冰棍儿的， 对， 就是卖那冰棍儿，一床大棉被啪一呼，为什么？棉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保温性，就把你的温度完全保留在里面，冷就是冷，热就是热，它你根本出不去这个温度。 你踢个被子的话， 哎，所以晚上你毛孔张开着，你在排汗排热的时候，所有的热量都集中在棉被里面，怎么办？闷热，一闷热人一不舒服就会踢被子，那你一踢被子，这个热量迅速的散发热后，人体这个温度就会急速的下降，抵抗力减弱。那体内的各种疾病啊细菌也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然后人就着凉了。 嗯， 其实就这么简单，就着凉了啊、 嗯、 你像老年人的话他体质较弱，晚上更容易着凉，怎么办？棉被换掉，改用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紫罗兰家纺的蚕丝被，这个问题就会彻底的解决啊。 是这样， 你体内产生的多余的热量和湿气通过这个18种氨基酸以及它纯天然的动物纤维 给你排出去了， 排出去、 哎、 啊，然后给你保留的是人体最舒适的一个温度，最舒适的一个湿度，让你特别舒心贴心的人体第二大皮肤嘛，度过整个晚上这个睡眠，多好啊！100%桑蚕丝啊，这个1公斤的桑蚕丝市场价值是1380元，今天我们只要999元啊！再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紫罗兰家纺的桑蚕丝被就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伙推荐一款来自于大兴安岭野生蓝莓酱。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林野小铺销售经理张洋，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 嗯、 能够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为大家推荐这款哎带给咱们朋友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林野小铺的蓝莓果酱。 而且我注意这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果酱啊、 嗯、 然后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蓝莓特别火，咱们去商场超市啊看那个小塑料盒装的， 没错， 一盒呢我记得最早卖15块钱，现在可能还卖18-20都有、 嗯、 一盒，那一盒里边大概也就20来个左右的这么一个蓝莓果粒。 其实基本上如果您去比的话、 嗯、 您会发现啊都在精品区，而且基本上一颗的价格就得1块钱左右 啊， 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讲究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流行一个健康的吃法、 嗯、 所以很多人原来说看韩剧看欧美剧里边很多人早上起来有吃蓝莓的习惯，咱们现在啊老百姓也有这个习惯，也到京郊的一些地方去淘，但是我得说一句，那个是种植的，果粒很大，但是营养成分很少。今天咱们的蓝莓酱里边全部都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果， 野生蓝莓果。 嗯， 那说一说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其实今天啊，本来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为大家带到的组合呢，只有6瓶， 6瓶。 但是因为今天第一次啊跟大家见面， 嗯、 所以说只要您成功下单的听众朋友们， 嗯、 买6瓶。

部是因为自由基破坏了您的脏器，破坏了您的血管，所以三高才来了，所以咱们的脂肪肝才来了。第一步咱们要清除自由基，就从蓝莓开始。 嗯，蓝莓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而且今天推荐是野生蓝莓酱。野生蓝莓酱里边，今天这个产品啊，每百克的蓝莓里边含有花青素是333毫克。 嗯， 我们说人工培育的蓝莓呢，仅有7到15毫克，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啊，因为确实很好，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花青素还有里边抗自由基的这么一个物质，蓝莓所特有的，对您的视力也是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好处的啊。尤其是老年人到了中老年之后会花眼呐、啊。包括会有很多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等等等等，这样对于视力模糊。还有一个就是见风，风一吹就流泪。还有一种我知道就是阳光性眼炎，比如说现在大太阳外边，你出去必须戴墨镜，不戴墨镜你一看阳光马上就会流眼泪，都是眼部的一些个平时的保养不够所造成的。 没错， 所以今天这款产品美味、酸爽、有营养的同时，对您的视力保护、对您的身体维护也是特别有好处的一个东西哈。 嗯， 市场价值128，今天是买六瓶送两瓶。 对，所以整整的是1024，但是我今天也不给您打五折，也不给您打个四折，直接为您降到299，带走八瓶，每瓶才37块多， 299元，八瓶野生的蓝莓拿回家。就这样，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我把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暑期去哪儿，携宝贝搭上游轮，变身海洋水手，体验海上城堡的非凡乐趣，共享天伦之乐。透亮清新彩妆，炸鸡啤酒飘香，韩国 style 强势归来。